第45集，智取古尔丹之炉。死亡之翼怒吼着，展开双翼，又一次拍打下来。强风把格鲁尔甩到了石壁上，格鲁尔手下的食人魔在恐惧中呼嚎着往后退，在山谷的峭壁边挤成一团，格鲁尔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 你真勇敢，必须得有这样的勇气，才能让你做出打碎蛋壳、杀死手无寸铁的婴儿的事。遗憾的是，你没法活着去炫耀。孱弱的凡人，有史以来，我拥有过很多名字，所有这些名字被提到时都伴随着恐惧。你最好还是把我当作死亡之翼，因为我就是。我是生命的克星，历史的黑暗，死亡的主宰，毁灭的君王。现在我告诉你真相，这个世界是我的。 绝无可能！ 格鲁尔咆哮着向死亡之翼冲了过去，巨大的鸽龙猛地撞向巨龙的胸膛，冲击波撞碎了周围的悬崖，岩石从断裂的山峰上滚落下来，大部分联盟士兵甚至连食人魔都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其他的幼龙也出现在山谷的峭壁上，专注地看着他们的父亲，他们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当撞击造成的尘埃散去之后，格鲁尔摇晃着脑袋，死亡之翼毫发无损，纹丝不动。 这就是伟大的格鲁尔所能施展的最强攻击吗？这就是你全部的伎俩？ 死亡之翼冷笑着低下头，用自己那骨头凸起的额头擦过格鲁尔厚厚的眉毛，举起一只前爪搭在了格鲁尔的头上，仿佛准备压扁一只昆虫。这个动作就像一个信号，黑龙们尖笑起来，发出了战斗的呐喊，从栖息之处跳下来，以致命的优雅姿态飞向人类、食人魔以及山谷峭壁上的鸽龙。食人魔们吓得几乎瘫痪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长着羽翼的毁灭者。 洛萨之子，进攻！ 为了奎尔萨拉斯！ 图拉扬清晰而有力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谷，他高举战锤，目光炯炯有神，冲上前去迎战幼龙。锤子敲在第一只幼龙的头骨上，发出耀眼的光芒，那野兽像石头一样坠落下来。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开始张弓放箭，联盟的士兵们，无论是精灵还是人类，都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当食人魔和鸽龙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时，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龙群满怀激动以及对他们父亲的骄傲，猛地俯冲下来，喷射出岩浆，或者用嘴咬住敌人。食人魔和鸽龙似乎记起来之前与幼龙们的战斗，于是故技重施，将这些生物从空中扯下来，撕掉他们的翅膀。一个食人魔将扑腾着的猎物用力砸向山壁，一块山岩随之崩塌，激起一大片碎石和尘土，埋住了那些来不及躲闪的家伙。卡德加一直关注着死亡之翼和格鲁尔之间的战斗。这位鸽龙敢于冲上前去正面对抗死亡之翼，实在是勇气可嘉，但他很快就要输了。卡德加怀疑，格鲁尔仍在坚持的唯一原因是死亡之翼要在干掉他之前尽可能的玩弄他。 折磨这个杀死了黑龙那些宝贵的可憎的孩子们的生物。当死亡之翼解决格鲁尔之后，就该轮到卡德加他们了，但是他们必须从死亡之翼那里得到古尔丹之炉。卡德加高高举起法杖，低声念诵起威力强大的咒语，由此产生的闪电刺痛了他的眼睛，让他在那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他眨了眨眼，眼中仍然留有残影。巨大的闪电正击中死亡之翼的胸部，将黑龙击得向后退出几米。闪电像热锅中的水滴一样，沿着巨龙的金属脊背绽开。卡德加意识到，死亡之翼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干得不错，小法师。但在你们的种族第一次了解这些魔法之前，我就已经掌握了他们。如果你想伤到我，你必须得付出更大的努力。 卡德加焦灼地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格鲁尔再次冲进了战圈。虽然有些勉强，但卡德加还是很钦佩他。死亡之翼将注意力转向了格鲁尔，但是仍然很轻松地挡住了对方那可怕的攻击，只是挥动翅膀就把格鲁尔甩到了一边。卡德加盯着黑龙再次发动了攻击，心中却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本应该是一个能将死亡之翼的骨头冻成寒冰的咒语，但是死亡之翼对此不屑一顾。死亡之翼是正确的，卡德加惊恐地看着结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傲慢的傻瓜，他没有办法穿透那身着装甲的厚皮。卡德加的眼睛眯了起来，在红色阳光的映照下，死亡之翼像黑金或血池一样闪着光。卡德加看着陷入了思考，金属板、空隙、裂缝，以及空隙和裂缝之下闪烁着岩浆的红光，还发出咔嗒的响声。卡德加的寒冰法术没有起作用，因为他不可能与死亡之翼庞大身躯的热量相匹敌。死亡之翼实际上是由熔岩构成的，而他脊柱上的那些金属板，卡德加现在看到其边缘和连接处都是炽热的，正是这些金属板将黑龙紧紧地绑成了一个整体。闪电没有效果，火焰和冰霜也没有用，卡德加最强大的魔法都不能使死亡之翼受到一丁点伤害。但是他最弱的那个法术呢？他们在达拉然学到的第一批魔法中的一个，那是每个学徒都可以随意表演的客厅戏法，又会表现如何呢？令人兴奋的希望充满了卡德加的胸腔，这个法术或许会有用，这是他手上的最后一张牌，而他不得不打出这张牌，但他需要离得更近些。卡德加打起精神，挺起胸膛向前冲去，从正在与一条黑龙作战的图拉扬和奥雷利亚的身边穿过，独自走向死亡之翼。幸运的是，格鲁尔一直吸引着死亡之翼的注意力，这两个庞然大物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看上去很老的人类法师正在蹑手蹑脚地朝他们走去。直到离死亡之翼的头只有十来步远的时候，卡德加停了下来。此时死亡之翼正在用沉重的脚爪将格鲁尔定在原地，格鲁尔挣扎着想要逃离，死亡之翼弯下身来张开大嘴咬向格鲁尔。这时卡德加举起双手开始施法，死亡之翼感觉到了魔法的波动，四下扫视发现了卡德加。黑龙轻蔑地看着卡德加，眼神仿佛一只被逗乐了的猫。 你还在尝试用魔法攻击我，多么有趣！你还没有意识到，你最强大的魔法都伤害不了我吗？你在做什么，可怜虫？我要让你闭嘴！ 卡德加的咒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死亡之翼转过身，完全不理会格鲁尔，猛地向卡德加扑了过来。这情景如此可怖，卡德加在惊惧之下几乎忘记了完成咒语， 他拼命摇头，让自己恢复神智，用颤抖的声音完成了法术。一声巨响从卡德加面前的巨龙身上传来，死亡之翼陡然尖叫起来，痛苦地扭动着。只见覆盖在他身上的金属板开始移动，向外弯折，衔接处断开了，几块护板完全脱落，岩浆就像火山喷发一样从那里喷涌而出，溅落到山谷里。真的是那些装甲板将死亡之翼固定在了一起。当卡德加的魔法把他们移出开始，死亡之翼的身体失去了凝聚力，就要散架了。死亡之翼看起来彻底被吓住了，他伸长了脖子去查看那些伤痕，看向那扭曲的嘎吱作响的金属板和那些不断渗出来的岩浆，然后将发亮的眼睛转向卡德加。 不，你也许赢了这一仗，我承认，但听着，仔细听好，我记住你了，法师，我已经把你的脸烙进了我的记忆中，我将时刻纠缠着你，你放心吧，我会来找你的。当我最终来的时候，你会向我祈求死亡，以求从永恒的恐惧中解脱。 死亡之翼再次张开巨大的双翼，松开了爪子，放开了格鲁尔和古尔丹之炉，飞向空中。死亡之翼猛烈地拍打着羽翼，身影消失在了山间。卡德加一直颤抖着的双腿陡然一软，让他瘫倒在地。他在地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气喘吁吁，意识到自己只是非常非常幸运而已。死亡之翼的离去似乎让剩下的黑龙失去了信心和专注，其中一头体型较大的黑龙放弃了战斗，他身上伤痕累累，一只翅膀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弯曲着。 父亲，等等我！ 伤痕累累的黑龙急切地叫着，他身子后靠，对着那个死死抓住他尾巴的小鸽龙猛咬过去。他喷出岩浆，灼烧那个鸽龙的手，直到对方松手，然后他立即升空，追随死亡之翼而去。在死亡之翼被迫撤退后，食人魔和鸽龙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他们扑向了那些没有及时逃脱的黑龙，用巨手撕碎他们的身躯，用利齿咬碎他们的喉咙，将他们举向空中，然后猛地摔向旁边的石头尖刺，用十刺贯穿龙身。卡德加在混乱之中抓住了死亡之翼丢下的古尔丹之炉。 人类，但强大有力，我感觉到了。你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啊，但这是应该的，不是吗，麦迪文年轻的学徒？如果你有勇气拥抱你的命运，你就能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不成为我的徒弟呢？我要告诉你，血腥和杀戮才是钥匙，通向真正的。 卡德加猛地吸了口气，差点把头骨摔到了地上。这声音，是古尔丹。卡德加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其实死了，古尔丹依旧很危险。卡德加迅速将头骨丢进袋子，奔向仍在战斗的图拉扬等人。 我拿到古尔丹之炉了， 做得好，我们该离开了，马上撤退。 联盟士兵们很快聚集在一起，奥雷利亚也召集了他的游侠。食人魔和鸽龙忙于折磨黑龙，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离开。图拉扬率领他们迅速从山中撤了回来。在彻底离开山谷，离开那场屠杀后，他开始称赞起卡德加的计划来。 你赌赢了卡德加，非常精彩。我们得到了古尔丹之炉，我们还重创了黑龙，这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帮助部落了。 是的，剩下的就只有找奈奥祖了。拿到那本书，我就可以永远关闭传送门。 卡德加想到了死亡之翼临走前的威胁，不禁打了个冷战。他 他对图拉扬的乐观看法并不太确信。尽管如此，他还是点了点头。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阻止奈奥祖，一个拥有天空和大地力量的萨满，阻止他打开通向无数世界的入口。无论如何，他们刚刚挫败了一条非常强大的巨龙。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完成使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他们现在不能在德拉诺拦下兽人，他们就永远无法阻止兽人了。